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17集，馄饨恐惧症。说话间，天尊端着一碗馄饨，迈步走了进来。歌清咽了口唾沫，赶紧要扯被子盖住自己。 要死了，这样见天尊。 天尊嘴里嚼着馄饨，瞄了一眼床里，凑过来了。 哟，醒了呀？ 歌清点了点头，想起来行大礼，小四子眯着眼睛瞧着他，那意思，你怎么这么不老实啊？歌清尴尬地僵直着身子打量天尊，就见小四子扬起脸。 尊尊，馄饨什么馅儿的？ 猪肉白菜，吃不吃？ 天尊撩了一个给他送到嘴边，小四子啊呜一口嚼啊嚼，点头。 好吃。 哎，你们要不要啊？我去拿。 要。 包岩他们七嘴八舌地答应，庞玉就往外跑。歌清看着天尊喂了小四子一个馄饨，又自己吃了一个，正出神就听到咕噜一声，众人都一愣。小四子笑着拍了拍歌清的肚子。 饿了呀？ 歌清脸红成猪肝色了，觉得好丢脸。天尊见他饿得肚子叫了，就从自己碗里撩了一个馄饨出来送到他嘴边。 来。 歌清看着送到眼前的馄饨，还有刚刚天尊塞进嘴里吃馄饨的勺子，就感觉脑袋一热，随后小四子赶紧晃歌清。 哇，又昏过去了。 什么情况？馄饨恐惧症啊？ 众人都有些无语地看歌清，这人昏过去的时候怎么都一脸幸福呀？好一顿折腾，歌清才醒过来。庞玉也带着几个丫鬟端着馄饨过来了，众人边吃边聊天。外头展昭和白玉堂也来了，还有伸懒腰的公孙。公孙上前看小四子处理的伤口，点头， 毕竟年轻啊，好得挺快，不过这几天还要静养啊。 小四子瞄了歌清一眼，觉得静养好像有困难，这个人情绪容易激动，歌清这会儿顾着懊丧呢，满眼都是刚才天尊送到嘴边的馄饨。 好可惜没有吃，竟然晕过去了，真是不争气。 展昭找了张凳子坐下，让歌清说一下昨天的情况。歌清明显比包岩他们那群书生要清醒得多。 昨晚有些蹊跷，那鬼面人最初的目的貌似是想杀庞玉和王琦，后来另一个鬼面人出来之后就要求他全部灭口，可包岩说了一句话之后，他又似乎有意放包岩一马杀其他人。 你说什么了？ 白玉堂问包岩。一旁天尊自己的馄饨吃完了似乎不饱，拿着勺子从白玉堂碗里撩出好几个来，歌清在一边偷偷瞧着。 原来天尊平时这么随和的，白玉堂应该是他带大的，童年一定好幸福。 白玉堂突然一个喷嚏，展昭惊骇地看着他，小四子伸手抓他脉，看是不是伤风了。白玉堂揉了揉鼻子，再看碗里一个馄饨没剩下。一旁吃饱了的天尊揉着肚子站起来，去院子里活动筋骨了。白玉堂扶额，包岩将昨晚说的那句我爹是包青天，小爷在阎王殿等你复述了一下。 因为知道你是包大人的儿子，所以放你一马吗？ 包岩搔搔头，现在想起来貌似是有些像。 感觉是这样。 莫不是真的是当年包大人的同窗，念及同窗之情，所以有意放了包岩一马。但会不会太刻意啊？总觉得那鬼面人有意无意在暗示自己就是当年的屈仲元，错觉吗？ 早饭过后， 庞太师和包大人上朝回来，两人先来看歌清。包大人觉得很过意不去，就跟歌清解释，因为怕白玉堂或者展昭他们暗中跟着会引起鬼面人怀疑，所以不出手突袭。本来觉得天尊暗中保护应该是万无一失，没想到天尊迷路了，当然要怪还是怪他们的主意太冒险。歌清一个劲儿摇头，他昨晚让天尊救了呢，感谢包大人还来不及。然后众人就接着讨论昨日案情。 虽然昨晚计策冒险了些，但也试出了他想杀的人。 啊，我今日特意问了王丞相，他并不认识刘守凯，也不认识石业，更不认识当年的屈仲远。老丞相为人和善，而且年纪大了，很多事情啊他都不过问。对方要杀王琦，估计和丞相无关。 于是众人都看王琦，那意思你是得罪什么人了，还是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。王琦也很费解，淳华拖着下巴帮他想。 他每天除了太学就是回家，也不去别的地方，会不会是在太学里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。 王琦更加困扰了，展昭觉得有必要去太学走一趟，深入调查一下，总觉得这个才子汇聚的地方似乎藏着很多秘密。太师板着脸看庞玉， 还有你，你干什么了？怎么又有人要杀你？ 哎呀，天晓得，也不知道每次干嘛都有我的份儿，我又没去过太学。 众人都微微皱眉。庞玉刚回来没多久，按理来说就一天的时间没机会得罪人，想到此处，众人都下意识看庞太师。太师眨了眨眼，指着自己的鼻子， 也不关我的事吧，老夫这些日子都跟你们东奔西跑的，都不知道开封发生什么事儿。 众人想想倒也是。 那当年的屈仲远呢？ 二十几年前这胖子不过是个侍卫，应该也跟他没关系。 我都不知道屈仲远是谁。 那刘守开的爹呢？ 我也不熟，不是我这边的。 太师摊手，众人只好看回庞玉。 哎呀，奇了怪了，我刚回来一天就又惹上是非了。我除了给赵兰那个丫头找面具，我没干别的呀。 面具？对了，小侯爷，你之前那些面具里面有个绿色的，我说感觉和当年鬼面人极像的那个是在哪儿买的？ 那要问庞福了。 庞玉扫扫头，让人把庞福找来。这些面具自然不全是庞玉大少爷亲自去找的，他和庞福还有几个家将分头行动，那个绿色的应该是庞福找来的。庞福说那个面具是一个混混帮忙找的，那人叫阿东，平日就在开封街面上混迹。包大人表示想见见阿东，于是庞福又派人去找，只是去找的人却回来说阿东不见了。 他每天都在街上混，不是喝酒就是赌钱，怎么会不见了？ 阿东那些猪朋狗友也找他呢，大家都知道他昨日帮庞府办事得了不少赏钱，本来今天说好了他请客吃饭，但是人却不见了。去家里寻，寨子门锁着，对门的邻居说他根本就没回去过。 众人莫名就有些不太好的预感，展昭让王朝马汉多带点人四处去找找。走了没会儿，王朝就回来了。 赶巧了，我们出门啊就看到河边闹哄哄的，过去一问，原来捞上来死人了，就是阿东，可能是喝多了掉下河淹死的。 这么巧？ 包大人觉得蹊跷。赵普让人将尸体抬过来，公孙到院子里检查了一下， 不是淹死的，掉河里之前就已经死了，胸口被人拍了一掌，死了之后才掉下河的。 大概什么时候死的？ 有段时间了，昨天傍晚左右吧。 该不会跟那面具有关系？ 展昭想了想，决定一会儿去调查一下那个阿东昨天具体去过哪些地方。 又死了一个无辜的人。 他不帮我找面具，应该就不会惹上这无妄之灾了吧？ 众人都皱眉。这时包大人像是突然想起了些什么。 对了，公孙先生有没有兴趣去太学教书啊？ 教书？ 太学现在缺不少夫子，而且夫子的年纪普遍比较大，今早皇上说了想改革一下太学，一方面啊废除一些不合理的陈规，另一方面他想招募一些年轻的夫子，可以跟学生多些交流那种。他问你有没有兴趣去教书啊？ 一旁王琦和淳华眼睛都亮了，一个劲儿点头，觉得公孙能去教书就太好了。然而没等公孙回答，赵普先帮着往外推。 可这书呆已经有开封府失业的事情要忙，还要隔三差五给人看病，还要带孩子，还要帮忙查案，再加上教书，岂不是不用睡了？那书呆岂不是每天都在忙？我以后连个毛都摸不着，见一面都难。 至于为什么会这么想，九王爷那面条粗的神经自然不会往细着想，倒是一旁欧阳和邹良默默瞧了他一眼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